好，翻嚟第二节， 系 好啦。第二节咧，我哋咧就讲下美军嘅唔同嘅动向啊。 系 咁咧，就首先第一个咧，就美国空军咧发布咗一个新科技战略话， 系 啦。咁咧就佢哋个战略目标啊，就开始咧慢慢，大家知咧，佢进入咗呢个嘅二十一世纪之后咧，就慢慢个目标咧就由打大国咧就打啲小国，或者咧慢慢咧个目标咧由两场战争变咗一场半啦，打赢 反恐战争啦，变咗而家 系啦，变咗啲小规模战争啦，尤其是啲对手咧仲系零散对手啦。咁当然咧，美军首先咧佢嘅武器咧就有呢个嘅咩咧，就有精准嘅手术刀式嘅武器啦，即 系 好精准咁打你，即系又系嗰句啦，今日咧个导弹咧。要打我哋出面嘅同事咧，就我同阿力就冇事噶。咁所以咧就劲到咁嘅情况之下 咧，即系咧我以前讲嗰、那个 系啦、 那个比喻就 系、是， 我打中个蛋糕上面粒车厘子啫， 车厘子， 我唔会整烂个蛋糕， 系好鬼恐怖嘅。好啦，咁我哋讲翻啦，就而家咧美国咧佢哋个新科技战略啊，咁佢哋咧决定咧推动一样嘢叫 AI 啊，咁大家明啦 ，AI 呢样嘢咧有两个国家咧就发展得相当劲嘅，一个咧就 系 美国，一个就 系 强国啦吓，咁变咗咧就两个国家咧斗 AI 咧斗得好劲噶啦，即系大家抌钱咧，咁所以你见咧民用嘅话咧就例如美国高通啦，中国就华为啦，咁佢哋都系咧5G 嗰边应该有大量嘅运算啦，咁其实你 AI 技术一定要好， 因为5G 系个频宽快咗，速度快咗嘛，咁你5G 后边嗰个计算可以更加即系快。准确咯， 系啊，咁所以就你会牵涉嗰个计算机好强， 系 咪？因为大陆据说有全世界最劲嘅量子雷达啦，有量子乜乜啦， 系，但就冇量子电脑咯， 系啊，所以唔知点嚟嘅，咁咧但系唔紧要，或者有佢唔讲你知咧，国防机密嚟噶嘛，系咪？成日都唔讲你知嘅， 系， 咁咧就五国大咧决定咧推动下一代嘅武器发展啦，于是咧就有个2030嘅新科技战略， 系， 呢个就同。国卫嗰个2025冇似我， 系啊， 系嘛？但系呢，佢噏咗唔会被共产党制裁嘅，放心。 要抢先啊！ 系啦，咁2030嘅新科技战啊，咁佢哋咧决定咧每一个军种啊，即系喺四个军种啦，系咪啊？ 系。 五个啦，或者四个军种啊，主要咁咧就会设立一个叫做咩咧，叫做首席技术官啊。咁咧我怀疑英文咧就叫 CTO 啊， 哇， 就叫做 Chief Technical Officer 啊。咁咧就整个咁嘅位咧，就会有好多钱俾佢，然之后咧全部咧就做啲新嘢。咁咧啲新科技包括咩？主要啊系无人机，同埋智能导弹。咁咧全部大家明啊，成件事啲 AI。即系个中心啊，核心 AI。咁咧当中咧，Defense One 咧有个报道啦，吓佢讲咧就依家对住大陆同俄罗斯咧，就唔可以用啲传统武器噶啦， 系 一定系用啲无人机啊，用啲 AI 嘢去克制，因为你讲高科技一定系美国好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曾经资助唔同嘅嘢啦，例如有啲天线啦、无人机啦咁讲，咁咧就由呢啲位咧慢慢去到啲飞机嘅情况。好啦，依家咧佢哋个报道就话咧有五个领域要研究嘅。第一个咧就叫做全球持续感知能力，知咩意思咧？即系我去到边睇到边。 系， 总之咧，我哋依家 process 嘅速度超快。例如话咧，我哋以前要用卫星睇嘢噶嘛，后来咧用咗咩咧？除咗卫星之外，开始有啲飞嘅嘢，例如 RQ4 嗰啲啦，系咪？然之后再多啲嘅唔同嘅无人机啦。好啦，依家仲要再多啲。另一个咧就系嗰、那个信息互享，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就系嗰啲数据链啦，啲数据链要做得好啦。咁啲数据链咧唔系净系飞机噶啦，依家去到无人机有啦。战机有啦，同埋我哋连啲单兵、士兵都有啊。咁变咗咧，就嗰个 share 嘅信息咧，好快咧，就喺个战场上面咧，嗰个动感咧会强。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打嗰啲智能游戏咁 啊。系啊， 攞mouse框框住，大家去打嘅。 系，但系依家系就劲到咩咧？系每一个士兵都睇到啊。系啊，所以就好鬼劲啦。咁咧，当然啦 ，suppose 咧，佢咧仲有啲劲啲，可能佢 AI 直可以帮助指挥嘅。同埋帮助战场分析啊，咁呢个咧又会令到个战场咧嗰个互动咧，同埋嗰个信息化会快好多咯。咁当然啦，有啲大量嘅装备或者一啲嘢蜂群战术都会做啦。咁有一个咧比较恐怖嘅武器就咩咧？就 是、 我哋之前讲过嘅，就系咧如果我哋用 AC130 或者用 C130，然之后咧就载一啲嘅无人机，咁好过瘾嘅。佢哋首先就入到好似一个蛋咁样嘅，跟一掟落嚟之后咧，跟住开一个降落伞，等佢慢慢落，跟住然之后咧。就会咧，你见我哋幅图咧，成支导弹咧，慢慢咧就会，咦，点解啲嘢会拆一嚿咁乌蝇咁走出嚟？咁咧，嗰啲全部都系无人机嚟嘅。咁咧，呢个无人机嘅技术咧，就之前咧，我哋喺我哋好早年，我谂两年前差唔多。 系啊， 嗰时我哋咪讲过咧，大黄蜂啊 ，FA-18EF 啊，嗰阵时咧曾经试过做啲任务咧，就 系、 是、放咧一啲无人机出嚟， 好似纸飞机咁大只啊嘛。 大概 A4 纸咁大。 系啊。 而个重量就一罐可乐咁重嘅啫。 系咯、 啊。系好轻嘅。咁呢啲飞机咧飞嘅时候咧就唔使嗱，你唔使遥控佢噶。佢自己都智能噶。 哦。 佢自己识揾目标噶啦。嗱，你要 lock 俾佢嘅啫。嗱，呢个系你目标。 成班就会追过去啦。 哇！ 仲有佢哋嗰啲追咧，唔系乱追嘅，人哋有阵型嘅， 系 人哋有队型嘅。 哇！好似好似 Batman 啲蝙蝠哥啊， 好恐怖啊！佢哋直头唔系乱飞嘅，唔系盲飞嘅，你盲飞会撞噶嘛？ 系 佢系有队型噶， 系 围圈啊， 好似蝙蝠咁咯， 一个圈咁围住佢咯， 好似 Batman Begin 啲蝙蝠哥， 好型啊嘛，可以托佢上去， 系啊， 劲到咁，所以咧系可以有我哋叫做有个叫做战斗嘅队型啊，系好犀利。咁咧，当然依家暂时发展咧就冇武器嘅。咁迟啲就好难讲啦，可以 carry 武器啦。咁你话最恐怖嘅武器咩呢？就唔系导弹啦，我哋觉得最恐怖的武器就光能武器啦，即系例如雷射啦。咁如果你雷射都做到呢，基本上呢你应该都冇乜人挡到美国㗎啦。你谂我去到一个地方，我睇你唔顺眼呢，我掟呢支弹，我搵架 C-130, 掟呢支弹落去，跟住呢班飞机仔呢就会识自己飞㗎啦。唔使回收㗎啦，你自生自灭啦，搞掂佢啦，你用完你跌落去囉。总之袭击个目标得就得，唔得就算。 哇！ 但个成本都平， 即系去星球大战话掟啲白兵仔啊，只白兵就死咗。 因为你哋复制人嚟噶，你死你战咁样。但系问题咩咧？就是、个成本会超平，嗱个研发会超贵，但系个成即系研发咗个产品咧，每个单价就好超平。 系， 咁所以最贵就个知识产权啦。 系啊， 所以其实美国咧，如果你做呢嚿嘢咧，你一定要保护嗰个知识产权，就唔好俾美共产党偷咗啦。 系， 咁呢个大家就要好 小心。好似打星球大战咁啦，呢个星球大战前传嗰三集啲，大家都系啲机械兵仔噶嘛。 哦，系啊，系啊，你即系你讲嗰，如果个总机坏咗，啲机仔全部喐嗰啲 啊。系啊， 第一集讲，即系阿 Anakin 一炸咗之后咧，全部就瘫晒， 瘫晒啦，要瞓低晒，全部 任你打。 而家唔使噶，全部自己识喐噶啦。 系啊，全部自己识。哇，其实仲劲过星战嗰啲。 系。 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报道咧讲俾你听，就是、美国佬咧就唔会等，即系企喺度等你打嘅。基本上佢个科技咧不停咁去，所以大家咧嚟紧咧嗰啲机械兵咧真系会出现噶啦。 系。 咁最恐怖就系啲机械兵有人工智能。 系啊， 系啦，佢仲要识自己搜集呢个恐怖分子，所以搜集恐怖分子之后咧，个指令咧直头讲都唔使问噶啦，就是、个指令就系、是、第一就生擒，唔得就军杀，即系咁样。 即系所以以后训练兵唔使洗脑啊， 系啊，因为 空过得， 系啊， 空过得得 嘅。咁所以咧，我以前咧睇过套戏嘅，叫做 Chappie 啊，叫做超人类卓比啊， 好似我都听过。 系啊，呢套戏几好睇噶，因为我觉得咧佢嗰个机械人咧系 AI 嘅。 哦， 最后就学咗啲人性嚟，人嘅衰嘢同人好嘢都有，好笑。咁我觉得咧，机械人唔知嚟紧咧喺战场上个训练啊，即系唔好话机械人啦，即系就算 even 无人机啊，即系都识思考嘅。咁其实咧都荷里活有啲戏咧系咁样讲噶啦。好，另外咧我哋讲下 B-52 咧好搞笑嘅， 系 咩就 B-52 咧就一啲嘅网站啊，即系咧就近排咧就讲啊，就例如话我哋先讲五角大咧，就喺美国欧洲司令部嗰边咧就部署咗六架 B-52H 啊。咁啲人就谂，咁你而家将 B-52H 啊摆落边度咧？摆落波罗的海 嘅。 咁咧，我哋讲过咧，就你如果将摆落波罗的海咧，其实 Alex 都讲啦， 摆咁近啊， 你褪上啲咧， 系啊， 就已经系佢哋嗰边啲领土嚟噶。 系啊， 例如白俄罗斯啦， 系啊， 或者佢哋有个唔知咩咩。 朗啦，向过少少咧，即、就、系、是、向东过少少咧，就系、是、呢个白俄罗斯啦， 系白俄罗斯啦， 系啦、啊，跟住再向北少少咧，已经去到西伯利亚嘅。最北面噶啦，已经， 所以系好危险噶。即系你谂下波罗的海嗰个位，一褪上啲就 Scandinavia， 即系我哋叫北欧四国啦，五国啦，跟住再过啲就俄罗斯嘅白俄罗斯，同埋佢个飞地。 系啊，再北飞远啲就系西伯利亚噶啦。 系啊，咁地图系地球圆嘅， 地球圆噶。 系啦，大家即系你唔好成日以为个平面嘅情况。咁所以咧就依家 suppose B 十二咁近咧，系有啲令俄罗斯有啲唔开心嘅。 系 嗱，咁所以俄罗斯战机咧都不停升空。 我出个 B-52 俾你都话听，我你睇到啊。我需要 B1 系 不过 B2 你睇唔到噶啦，系啊。咁依家佢哋讲，依家咧俄罗斯已经将 S-300 个防空系统啊，慢慢褪啊，即 系 一路褪，褪到过去西边嘅少少个位，因为要顶住咧呢个 B-52 啊。好啦，于是好多人就开始谂啦，咦？如果我哋将 S-300 对 B-52， 究竟边个死先呢？究竟系我 B-52 咧炸过咗你先咧，定系 S-300？ 首先就唔好，大家唔好做一越战思维， 系 轰炸机不是用嚟掟炸弹的，系嚟发巡航导弹嘅， 系 即系我唔会喺你及国境范围 打开个肚，嘣嘣嘣嘣嘣， 唔会啊，唔会发生呢啲事啦，一全部都系掟射巡航导弹嘅啫，跟住上空。高到差唔多，一定要学你话斋，千五到一千啊嘛，起码都 系千五一千啊， 千五一千，咁我一定走甩啦嘛，我掟炸弹我走唔甩啦嘛。 嗱，我哋英文咧叫呢个做 stand off 啊，意思即系防区外啊，即系咧，例如话我知道你嗰个弹咧系射一千嘅，我就一千外射你，因为我唔使入去嘛。 咁呢个就係而家嘅 Beam 12, 即係、就是、主要会用。 但 S48 系冇 ,S48 都400公里㗎喎。 唔差㗎。 但 Kumiso 有1000以上。 1000以上嘛係咪。咁所以呢就依家呢啲人话 Beam 12呢虽然係咁但佢可以射到嗰啲 standoff 啲武器呢。 係啊。 一射到呢其实都 OK 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要攞佢嚟放 JDAM 就麻烦啲。 唔会㗎啦。 你要佢 glide 落去你就会进入咗 S400 嘅或者 S300 嘅射程。 係啊。 咁就危险少少。 唔使到佢头顶㗎嘛。 係啦。因为呢曾经呢有啲俄罗斯嗰边呢就话究竟你哋会唔会呢派嗰啲 Beam 12H 呢去炸莫斯科。或者呢炸圣彼得堡。咁但係呢剛才 Alex 话斋啦。因为俄罗斯呢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好好嘅防卫筒嘛。我觉得美国佬唔会搏嘅。即係就算佢有 B52, 佢都唔会攞架 B2 搏嘅正常。正常唔会。 正常唔会。 同埋老实啦佢打你九万个火法啦。即係咁佢可以系咁射嗰个 Tomahawk 啦。咪睇下你总有得两支射唔到。就走漏㗎嘛。我作为咪我咪射潜即係潜艇嗰啲导弹。 我计返条数啊你知嘅一支 Tomahawk 战术 Tomahawk 都系讲緊。我当一百万万一百万美金一支。 使啦上次你话斋七十万到。 我当你一百万美金一支啦。 齐头一百万系。一秒一秒。 我部 B2 就廿几亿。美金。咁我廿几亿可以射几支一百万嘅火箭嘅导弹啦。 但是最正就是其实我啲神盾驱逐舰已经射到㗎嘛。 系啊。 所以其实好方便啦。咁变咗呢就所以系有少少多余嘅。即系如果你计啊，咁咧就 S 4 0 0咧，当然啦，佢依家咧就可以射400公里嗰个叫做40 N 6啊，系40 N 6咧呢旧嘢咧就或者啦有一个叫做48 N 6 40 N 6咧就再短啲，短少少就大概射百零啦，系啦百零200公里度啦，咁咧如果咧你咧成个系统 S 4 0 0冇咗40 N 6咧，咁我哋就只能叫做 S 350 系 咯。是啊 downgrade 咗。downgrade 咗㗎。因为其实呢个 40N6 才是灵魂嚟㗎。喔、 哦。 成件事系因为点解你由 S300 变 S400, 因为你发明咗个叫 40N6。喔、 哦、支火支飞弹劲咗。 支飞弹劲系啦支飞弹劲。咁对应个雷达有 upgrade 嘅。有 upgrade。同埋有一个呢我哋上次讲嘅 9M96E。咁呢个都劲劲地嘅。咁呢就相对嚟讲呢依家佢哋话我俄做即係俄制嘅飞弹系统呢就有一个瑞典国防研究局即係类似 SHIELD 乜嘢啦。我喺瑞典入面。就话你有冇咁劲啊会唔会你哋吹水啊？咧瑞典佬我哋大家明啦，瑞典佬咧同俄罗斯佬咧，你又唔可以话好敌人，但肯定唔系朋友。 唔系朋友， 因为瑞典中立国， 以前大西北战争都系敌人嚟噶嘛， 即系有仇口噶嘛， 有仇口嘅。 咁但系总之就唔系 friend 啦， 系啊， 亦都即系都叫半敌人啦， 半敌人啦， 所以就好质疑嘅。 同埋以前亲纳税噶嘛，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其实你射程好低嘅啫，其实你唔好以为真系有四百啊。其实可能个射程咧大概系二三百噶咋， 系， 所以咧佢话如果你对 B2 嘅话咧，其实咧你都未必咁易可以射到 B2 嘅，B52 啊， 系， 都未必咁容易啊，咁所以咧就呢个比较咧有几有趣嘅， 系， 即系其实有，咁但系当然咧，好多人嗱 ，Alex 话斋唔好用冷战思维谂嘢嘛， 系啊。 越战思维谂嘢， 越战思维唔好越战思维谂。 你就唔好谂住 Beam 十二喺上面咧，就打开个肚，啾啾啾放啲导弹嚟炸你。 我第日炸弹嚟炸，唔系啊， 用啲 stand off 嘅弹啊， 系啊， 咁咪去打你防区外发射导弹。好啦，另外咧，我哋咧要讲咧，呢、這个应该好多网友都想问嘅，就系咧，而家咧有啲轻型攻击嘅，我哋叫两栖攻击舰 啊 ，LHD 啊， 系啊，其实嚟紧嘅角色系咪有个大改变咧？ 系。 大家知呢啲 LHD 呢以往呢就制咩以往制啲直升机㗎嘛。 直升机系啊。 或者 AV8B 呢 德陆艇嗰啲啦系啊。 系啦咁以往系打呢啲㗎嘛。但依家你美国发觉呢其实空中打击力量先系最重要。 系啊。 其他嘢都系其次。 因为发觉嘅时候咦我都唔使真系搵机去登陆啦。 系啊因为 我。最依佢以为我唔使搵船去登陆啊。 系。 即系我特种部队直升机啦。 系啊鱼鹰。 系鱼鹰啦， 仲多过你。 系我系。 鱼鹰仲可以再多啲人。我四五十人。 而家我鱼鹰啊鱼鹰佢钓。吊呢个橡皮艇落仲快， 系啊， 就好过行得落艇，慢慢游过嚟，系咪？ 系啊，我上面装晒人， 系 又快，系咪？同埋佢本身快嘛， 系。 你话飞到差唔多五百， 差唔多五百噶， 好快啊 ，double 啊，等于等直升机。 你个船有几快啫？ 诶，船几快？ 我当你快到尽啦，你都系讲紧四五十节啫， 四五十嘅咋系啊， 最快啦， 系啊， 但系飞机快你十倍，咁所以咧就争好远啊。所以咧，依家变咗咩咧？个 LHD 咧，原本咧，未再开头咗 AV8B 啦 ，AV8B 退役啦，跟住咧就话将啲直升机咧全部改晒做鱼鹰啦，咁鱼鹰又快啲啦，点知依家越嚟越快喎，一快到咧玩埋呢个嘅 F35B， 系 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嗰个轻型攻击舰啊，即系依家我哋讲咧已经唔叫两栖攻击舰啊，开始咧我哋要将佢朝向呢个嘅轻型攻击舰， 轻型航母啊， 轻型航母啊，我哋叫做个情况。咁依家咧，美国有九架。 八架黄蜂级就一手美利坚级。 美利坚系嘛？ 系啦。 咁美利坚就一路取代黄蜂级。 唔会取代住，因为其实美利坚都仲系参照黄蜂改进嘅，即系有机腹大啲啊，冇咗个干澳啊。咁啲嗰个实用空间大咗咁样啦，类似 系。咁所以咧，就依家咧，海军咧，依家有九架之后咧，开始佢哋就上面就陆陆续续摆 F-35B 啦，就开始你好少见咧，就净系斋摆嗰啲咩 AV-8B 啊，斋摆直升机啊。 AV-8B 都退役噶啦，开始旧期噶啦。 我哋应该咧上两集讲过咧，就依家啲两栖攻击舰上面嗰个配置系嘛？ 系。 我哋讲过咧，就会摆 F-35B 啦，会摆眼镜蛇啦，有时可能会摆呢个嘅海鹰啦。 系。 埋会摆一啲搜救直升机啦， 诶，同埋一个特种马咯，海特种马咯， 系啦，海中马嘛， 海中马系啊， 系啦，会摆呢啲啦。咁但系依家慢慢就开始会 cut 某啲机 ，cut 海中马 系 cut 某啲机， 系啦，跟住就即系 切落又冇咧，即系嗰架两个奖嗰个咧， 个奖嗰个冇噶啦，嗰个冇噶啦。而家我哋有冇讲今日个就波俾 app 系 国防部要 cut 单啊嘛 ，cut 单啊， 系啊，星期四啊七。个成个系列要 cut 单啊！ 咁惨 系啊！呢个可能成个 series 要 cut 晒。 哇！但呢架嘢好嘢嚟喎，即 系 好嘢。 但系问题就系你行得最快都行得300，人哋行到500几，咁你拣边样啊？ 但系我觉得总有佢用途嘅啫，呢架嘢 系 啊，总有佢用，因为稳阵啊，用咁多年都 系 算系好稳阵嘅机。好啦，我哋讲翻啦，咁咧就依家问题系咩呢？就 系、 可以补充超级航母嘅用途啦。另一个咧就降低营运成本啦。咁但我想讲咧，其实呢啲争论咧喺国家呢啲杂志又好啦，喺国会啲班大爷又好啦，讲咗我谂讲50年都有啦。 系啊， 即系佢哋话当年咧未，即系例如话你中途倒级啦，或者你再之前嗰啲级数咧，嗰时咧个海军可能个60,000吨啊，或者可能讲紧70,000吨啊。即系佢哋系未去到100,000吨噶嘛？ 系 嗰时都觉得其实做乜要整到咁大架嘅？整咁大架，第一系嘥钱， 系 建造又贵，营运成本又贵， 好似企业号咁咯。 维护成本又贵， 企业号得价就企业级得价就企业号， 系 跟之后就冇啦，小型级， 跟住就系啦，跟住就 玩翻常规， 系啦 ，Kitty Hawk， 系啦。 跟住但系佢哋发觉唔系，原来真系几好用嘅， 系 咁，于是咧就慢慢整大架啦。 系啊， 咁但系咧而家咧又去翻又话喂，咁有时你大架咧，你都系得10架啫嘛， 系。 你都去唔晒噶。 喂，最惨一样嘢就系大架咧，大架系难整啊， 系 即系核动力， 系 就大架，你而家定个武港， 系 我啲黄蜂舰嗰啲唔使噶嘛，行到边就企到边噶嘛， 边噶啦， 系啊， 所以咧其实咧就个补给有问题啦， 系 人员配置多啦， 系 训练系难啦， 系 咁所以咧理论上你个航母舰咧个战斗力当然好强啦， 系 但系你其实依家个世界仲有冇地咁多地方用到咁强嘅嘢咧？ 系 其实少啊嘛， 咁少系。 同埋你知道其实依家打仗系难好多啦，依家系叫做恐吓人多啲噶嘛。 基本上大家唔使打啦，攞计数机上揿揿啊，大家知输赢啦，系咪？ 系啊，同埋战术嗰啲叫兵推啊。咁所以咧兵推咧，如果你用呢个嘅嗱，我哋嗱虽然咧我同 Alex 咧，我哋两个脑咧就唔可以好似人啲电脑咁兵推啦，但我哋用人脑兵推。 反正简单嚟讲就系一个叫做。即系呢个纸上谈兵， 战棋 系啦，战棋，哎，画完， 唔系人哋就电脑谈兵，我哋就纸上谈兵。咁咧，我哋咧讲翻咧就因为如果你重型嘅航母舰啊，嚟紧咧未会出 F-35C 嘅，咁大家当然明白 F-35C 嘅载弹量就梗系再有载弹量，梗系比 F-35B 好啦，呢个唔使讲噶啦， 好多添， 好多系咪啊？咁但系个问题就 F-35C 咧，而家佢嗰个稳定性唔强啊。仲试紧啦， 福特舰又未搞掂咧， 跟住依家就唯有麻烦我哋战神啦， 系啊， 卡尔文森号，咁啊卡尔文森会要上咗先啦， 系试住先， 其实都仲试紧， 系 即系用蒸汽弹射， 系 就去玩呢部新嘢，其实我觉得唔失礼嘅， 我都唔系弹射问题啊，成个系统你重新再搞过，因为 佢嗰边嗰个咧电磁弹射， 系 同埋嗰个啊我。阿根兴啊，阿根兴咧就好耐冇同我哋即系留言啦，唔系根兴近排有留言啊， 系咩？ 佢同我哋讲，佢话电磁弹射技术就唔难， 系 佢话难就难在咧系个电磁储备， 系 佢系讲得啱嘅，因为大陆咧都做到咧，就真系唔系话个技术真系话夸张到紧， 睇你肥几次啊嘛， 系同埋你坏唔坏？但系个电咧个问题，而个电咧就大陆话一克服咗咧就马国明博士咧， 系 我冇错。马伟明 唔系明白个事哦，马伟啊， 唔好意思， 我乱讲 乱讲嘢添。马伟明博士 系 马国明好似，嗱我唔系抽水噶呢单嘢，各位嗱马伟明博士佢就话嗰个直流电啊嘛， 系 去处理嗰个电磁系电容系统啊嘛， 系 啦，咁呢个有机会再讲啦，即系因为我哋要揾多啲资料俾大家，因为我哋唔想咧喺度乱吹， 我都唔知啊，我哋唔系内行人啊， 唔系，但系我哋可以揾啲数据俾大家嘅，系啦，就系咁咧就讲翻咧就依家咧呢个轻型航母。系咪会嘥钱？ 系 点睇咧？ 如果你重型航母，我依家系挤 F35C， 我系用呢个尼米兹噶啦，我一摆摆42架，42架仲系正常配备。如果战士摆60，哇，42架至60架。咁如果我轻型航母咧，即系你话我两栖攻击舰咧，我就摆10架。如果战士就摆18架。咁你觉得边个傻啲咧？ 嗱，因为我嗰句啦，你想要平船贵机定贵机平船？ 贵机贵船，机一定贵噶啦。 咁 B 系最贵啊嘛， 系 应该系 啊 B 系贵啲嘅， 系啊，咁咪使你拣边样咯。 系 咁，如果但系如果佢讲嗰个灵活性嘅，始终系两栖登嘅两栖舰系灵活啲嘅， 系 只系40,000吨， 系 又唔会咁攞咁多护航舰， 系 咁基本上如果你打一般即系细嘅战役就够晒噶啦。 即系如果打地区性， 地区性 即系尤其是系啲短型嘅冲、短嘅冲突， 系啊， 咁啊应该例如话你炸阿富汗啦， 系。 或者炸啲小國嗰啲咧，其實就真係用 F35B OK 嘅。 係啊， 但係如果你要打啲海上強國，例如你打中國同俄羅斯咧，你就真係可能要用嘅 F35C。咁所以咧，兩邊咧各有需求嚇。咁我哋就不能夠話咧兩棲攻擊艦咧完全可以取代咗航母艦啦。咁但係咧，好，我哋都應該同 Alex 都講咧，就係、好簡單一個狀況咧，就係、如果你不停將呢個嘅 F35B 擺喺日本，擺喺南韓。摆埋喺东南亚唔知边个国家， 系， 总之有个地方俾佢补给，最好就菲律宾。哇，如果咁样摆只 M35B 围住佢， 系， 然之后咧，久唔久嗰啲咩卡尔文森号咧，就过嚟巡下南海， 系， 上面就全部都 F35C 嚟嘅， 系，哇， 咁咧就某啲国家咧，就应该唔会再做嗰啲咩南海啊、东海训练噶啦， 系 啦，一做咧就会被 F35 mark 住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做就好做啦，而家快啲攞數佢啦，好，呢一節喺呢度先。